有时雨点点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我是平安。 我把所有的梦想都画在墙上，等待被现实温暖，被照亮。我把全部的倔强都藏进心脏，希望在人群中去融入，去释放。我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他身上，祈祷再寒冷黑夜能给我力量。我把命运的摇晃都当作奖赏，依然在路上。你说我是你的摆渡人，让你找回曾经的温存，从被忽略、被遗忘、被捉弄的世界找回一切。你说我是你的摆渡人，让你学会面对爱。在下一个路口，下个渡口，你说让我陪你走。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他身上，祈祷再寒冷黑夜能给我力量。我把命运的摇晃都当作奖赏，依然在路上。你说我是你的摆渡，找回曾经的温存，从被忽略、被遗忘、被捉弄的世界找回一切。你说我是你的摆渡人，让你学会面对爱和恨。下一个路口，下个渡口，你说让我陪你走。

情，最美的连锁反应，爱是美丽的邀请，生命甜蜜的表情，一切一切就跟你的答应并快乐。 每秒钟都能证明。 beautiful，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，多庆幸我是我，被你疼爱的我，紧紧牵住的手，不要放手，永远守护我。 Love beautiful， so beautiful， so beautiful， 你会了解我， 照样发光，使我爱夜行。情的心，在拾起看看这星辰，才惊觉到日子将一切东西都变更。看那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，相貌变改，可见亦很烦。人面对异性为习惯，哦，身随人转淡，结的都变冷。为何现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，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。为习惯，哦，身随人转淡，热的都变冷。为何现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，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。偶然觉得失去气力，看经全无，是辅助我情意半温暖送到。 朋友的心，朋友的真，尽管声音永远是老，我愿我愿幼儿老一点更好，还顾今天人人欢新鲜的外表也百万套，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，盼彼此感情从不更改到老。

1999年9月6号，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成立。2000年9月6号，中国签署《儿童权利公约协定书》。2007年9月6号，高音之王帕瓦罗蒂去世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分心，灿烂整条街，思念的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不要